徒儿们， 师父， 少师永把斋饭，再听为师讲解《法华经》典，以心反心。 是。 请师太，门外有一相公求见。 哦，是哪位施主？ 未曾见过，像是远路来的书生，他说他也姓潘。 哦，莫非是我那侄儿？师母有请。 是。有请潘相公。 侄儿在那里？ 不在。 你可是侄儿潘必振吗？ 真的是侄儿。 哎呀，多年不见，长成人了，叫我岂敢相认呐？快快进来讲话。哦，相公将行李挑了进去。 是，随我来。 苗堂看他 是姑姑请上，手指儿大礼参拜。 一路风尘不必拜了，坐下讲话吧。 是至清茶。 这是我家侄儿潘必振。 哦，原来是潘相公。 此会一事。 哦，这是我新收的徒儿陈苗禅，在此带发休息。 原来是常仙姑，小生有礼了。 举手，仙姑请茶。 多谢仙姑。 不见你那爹娘可好啊？ 爹娘安泰，问候公婆平安， 倒也不错。啊，侄儿今日因何至此啊？ 公婆啊。

此丧气，至此心心了伤，分明天际下凡，为何孤寂在菩提树下，怎不叫人感叹呐？ 恩大爷夫 小生在此， 原来是潘相公。 小生花前不月，忽闻琴音嘹亮，不就满途至此。 相公，请进， 请。

过了。挺会伺候老人的，啊，侄儿，恐佛殿上有仙客到来，我去看看。 哦，公母请便， 侄儿好好将养。 慢走， 唐相公，服药为上。 仙品只有仙药一， 休得仙口惹是非。 只因仙口生。病啊！ 但愿冤家早脱离。走，我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妖怪速退， 苗长快来， 来了。 老婆奶奶，你走好。保我家相公平平安安，别出事，专心致志苦读书，我看我呀是做对了。 我是月照西厢啊， 相公， 睡去，好梦竟被你惊醒。 相公，您别生气。刚才我送姑奶奶出去，看见陈姑冲我一努嘴，我就明白了，急忙跟上去。陈姑说：“啊，敬安公，你家相公的病，我都晓得。” 都晓得。 是啊， 他怎么说？ 他说呀，他那儿有个绝妙的药方，官报一服即好。 他是如此说的。 哦，这还有假？ 好，带我去取。 哎，相公，这副德行怎能前去？ 哎，带我接了带儿。脱下。千块带我去请。 相公，上哪儿去？ 到陈姑房中取药方啊。 谁告诉你他那儿有药方啊？ 是你呀。 嗯，不是我。不是我 就是你。 是我。 是你。 嘿嘿，我是让你到里屋睡觉去。 够彩够彩够彩够彩够彩够彩。 相公，你的病好了不是？ 第二天晚上，潘必正来到陈妙长房中，见伏案而眠的妙长袖底下有一纸诗文，这就是偷诗。 Thank you. 是不要精通与他，先此消遣，待他心来。 要三想啊， 我比你就是富当年。 姑姑，侄儿，这般